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可苦可乐的《暖阳小径》。我觉得我近视越来越深，因为我很多次都看起来暖肠小径，很可怕。12:07，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四，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开心，我是马克，哦耶！ 昨天呢，这样听着会觉得你昨天何必请假？你精神这么好。 哦，我昨天真的痛到往生耶，我真的差一点要叫急诊。我是到了医生，就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说你下次其实可以叫急诊。我就说可是我只是肚子痛，叫急诊好像有点浪费医疗资源这样子、嗯。然后医生说，可是你痛成这样，应该要叫急诊了啦。 嗯，你现在知道那个很痛会想要叫急诊的感觉喽？嗯，因为我永远忘不了有一次我跟你说，就是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我真没办法走，我叫了急诊，你直接冷冷回答我说，你不会太浪费医疗资源吗？ 等一下，所以我没有叫急诊啊。 对，那医生是不是说疼痛？ 所以我没有叫急诊， 是不是医生？ 所以你是不是浪费医疗资源？ 一定要在来宾面前吵架吗？昨天呢，在节目的尾声就有预告说他们要来了，让我们欢迎慢慢说。 嗨， 马克、玛丽好，大家好，我们是慢慢说，我是主唱立德慧， 我是吉他手沈志芳。 今天为什么会来呢？ 今天呢、 因为昨天就来了呀。 对，因为昨天大概快11点的时候，慢慢说他们就是出现在电台门口，然后我们就心里一惊，想说怎么会在这呢？哦，就是青春点点是一个很容易让宣传头痛的节目，因为我们在跨阴阳交界处， 对对， 所以就搞错了。但非常非常辛苦你们今天再来一趟。 不会， 而且真的非常不巧，因为如果昨天你们来的话，然后我没有肚子痛的话，其实你们就可以直接上， 就直接就代班这样子，又可以宣传。 对啊，可是因为 刚好碰到你肚子痛， 没有，刚好碰到我肚子痛，我不在，然后玛丽又已经找了代班主持了， 对， 所以就变得很 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啊。 可你那个肚子到底是什么病啊？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医生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就是有家便利商店啊， 不要这样子。 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最怪的是，他说医生也没跟他说什么病，他也没问就走了 啊。所以现在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那你就只吃的，因为他一定只开给你止痛药吧？ 没有，不是止痛药， 消炎药。 他是以前我好像12指肠溃疡的时候，小时候吃的那一颗药，然后我记得那一颗药就是外面的糖衣甜甜的，然后医生那时候还告诉我说一颗很贵，就他现在医生以前还要照胃镜才能给，就现在根本就不需要，他就直接给我，就觉得哇，我们时代真的在进步。 但吃完是有改善吧？ 你只要一天不吃东西，我想不管做什么事，然后一直睡觉，一直昏睡，你做什么都会改善，人体的免疫力是很强的。 你们有在表演之前然后大感冒吗？ 他有在表演当天发烧、然后整个人是长得跟关公 一样 红， 我已经那么黑了，还看得到我是整个脸， 那就是很严重哎、 很严重啊，很严重， 那怎么办？ 就是硬 上 撑着，但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就常常说什么在，比如说上场前去什么打个针，然后让他瞬间好像恢复能量这样子。 我那天比较可怜，因为我是礼拜天表演嘛，然后我下午发出来没有医院开着。 哈、 对啊，只能去买那个成药。 那天表演不是表演表演状况是都很 OK 吗？还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今天沈志芳怪怪的？ 应该多少有感觉。 对啊，你问说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啊，其实我快死了，我想说我没有跟你讲那么多话。 真的， 但是弹琴都没有错吗？ 也会影响啊，其实有一点，对啊，就手会抖抖的。 对啊，会抖抖的那样子，反正那个很可怕啦。然后而且那天我们日本社长还有来看 啊， 对， 真的， 他坐在台下，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都没有讲话，然后有气无力的。 可是他不知道你状况不好这样子。 后来工作人员有告诉他， 对对对， 他才知道哦，原来如此这样。 日本社长，还我雷神！ 怎么还记得雷神？ 我永远慢慢说，现在就跟雷神就是合在一起。 那个雷神 过期了吗？ 现在还在我们工作室，然后钉在那个行事历上面。 他现在还在我柜子里啊。 对啊，都过期了，没有要吃，我就好奇怪哦。 我不知道他放到什么时候，很可怕哎。 就是纪念嘛。 对啊， 不像那里面有一天生蛆了怎么办？或长 巧克力应该是不会吧？ 我想应该不会哦。 就你打开柜子，然后就很多那个嗡，然后这样飞出来，电影都这样演，那个很可怕。 有点尝试好不好？ 我们有说到你们今天来宣传什么了吗？ 还没、 okay. 嗯，对， 请说。 好，8月14号礼拜日的晚上6点，我们在三创生活园区的五楼 Clapper Studio 有一场《慢慢说谁是我的 soul mate》演唱会。 是的。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场演唱会，就大型售票的，所以我觉得里面准备的歌曲呢，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歌。 对， 第一场的意思是从你们成团开始到现在吗？ 对啊，对啊， 就是大型、 大型售票、 可是大型要怎么定义？ 我们是定义超过150人以上的场地。 你们 以前开玩笑吧？ 夸张！ 我讲出来，大家都吓傻了。 没有啦，其实这是很难得，就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有就影像啊，然后灯光、就是这样整个很完整的演唱会的秀的模式。 对啊，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们的歌，这样。 因为以前我们做表演其实就是音乐而已嘛。但我们这是说，那既然来办一次，其实我们这样已经出道要3年了嘛。那我们想说办一个就是真正用演唱会的规格来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做了视讯啊，然后 four band 的演出这样子，然后而且还有加上就是以前会歌迷常跟我们说啊，你们想要听，就是我好想听你们唱什么歌啊、我们这是一个许愿池的概念，我们收集从以前到现在人家叫我们想要唱的歌，最多频率的几首歌抓出来，然后再去重编，然后改成慢慢说的版本这样子。 可是以前他们要求在演唱会里面是不会达成他们期望，就是听听罢了。 对啊，对啊， 是这一次才有可能会成真，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是第一次大型的？我觉得感觉出来你们俩很紧张，就是很非常积极在催票， 对啊， 就以前还是比较自由自在，很开心，但是这次就我看得到你们肩膀上有压力， 有 因为以前很容易就卖完了，那次卖很难卖，你知道吗？对啊， 有这么难吗？ 你说几月几号？ 8月14号， 8月14哦， 对， 那个场地多少人？ 场地有400。 400压力这么大，还是我就是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 我知道了，你们特别来宾找玛丽去唱， 你少在那边 瞬间秒杀卖光， 夸张， 真的、真的。 你是不是 我马上要跟公司讲？ 你们现在还买得到票吗？ 现在 还有 买得到、 还买得到， 对，上 KKTix 就可以买到了。对， 好，所以大家8月14号星期天， 的晚上6点。 晚上6点，然后会多长呢？ 90分钟的演出， 90分钟，然后会有你习惯的慢慢说，然后也会有你以前怎么跪求他们，他们都不理你，可是这一次他们就是会听你们的心声唱给你们听， 是。 所以今天在这边唱的，在当天也会听得到吗？ 今天不会耶， 会吧？ 你是说别人的歌还是自己的歌？ 别人的歌 好像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把那个歌藏起来了。 怎么那么有诚意？这边这边一趴，那边一趴， 对、 这样才有心意呀、 敬请期待。 让我慢慢说。 全主打。 葛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旧电脑换新笔电 ，Intel 火力购物金，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机种就送你最高3000元百货公司礼券。 详情参考 Intel 台湾脸书粉丝团哦。 好好收藏我们的倒数第二张五月天 CD。 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2016作品九号，五月天自传，全亚洲自转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20，欢迎继续回来千分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不怕人家闻我的屁屁味道的马克， 现场还有 我们是慢慢说，我是主唱立德慧， 我是吉他手沈志芳。 原本想聊一些很有艺术性的、很有质感的话题，但刚刚不知道什么聊到了， 我们刚刚在聊屎尿屁。 对， 点在分享他以前租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共用厕所，然后我们想说，那应该是不想要就是那种你脚踩的地方跟别人一起，结果他只是害怕自己上大号的味道被人家闻到， 你知道吗？这是有阴影的。因为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呢，真的肚子非常痛非常痛，然后我去上厕所，结果上一上呢，我高中同学走进来是突然大喊说臭死啊谁啊，然后我就觉得很丢脸。 他知道你在厕所里面吗？ 对，我后来就说我啦。 你为什么要承认呢？你 那我真的觉得太好，那我就觉得从此之后就很害怕这件事情。 那你跟沈志芳交往之后呢？因为你知道你是被姐妹她闻到，你压力都这么好，同学闻到压力都这么大嘞。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 care 了，就是就是我因为我 曾经就是高中的那个阴影，然后我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就不敢在外面上厕所，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憋，然后憋了之后就便秘，然后便秘就要送急诊的那种了，就是我后来就觉得不行再忍了，然后我就练习到一个就是一上出来就赶快冲水。 这个 PEP 就是真的有在网络上流传欸， 真的不会有味道，除非你真的太夸张了 就是除非你的速度是不及那个流水速度的 就会出事。 对， 但我们掌声欢迎一个现在活得更潇洒自在的立德慧同学 谢谢。 就他们说我们今天第一首要唱的是蛋堡的死亡 马上换歌。 今天你们会唱几首呢？ 今天会唱个两首歌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那你们今天第一首想唱什么？ 第一首我们先唱专辑里的歌 好 吗？ 好。 有人说立德慧太诚实了，你是会有个，你们是有 偶像有偶包吗？ 有偶包的团体吗？ 没啊。 你刚刚我讲那会有吗？ 屎尿屁我们都 聊得开心。可是你不可能在比如说野餐日或是之前在华山你不可能在那边弹弹唱唱风和日说不好，不瞒你们说，以前我就是这是不会聊到的啊。 不会啦，当然是因为遇到你们吧。 遇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你就要逼人家讲出这样子啊。我们就是 刚刚是你先开头的， 我开头说， 刚一回是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屁什么的马克，我原本想要匆匆带过，是你自己提了，不要干扰他们下一首歌的情绪。 哦、oh, ， 好， 下一首歌的歌名就跟这次演唱会的名称是有关系的，叫《谁是我的 soul mate》演唱会，所以歌名叫做《soul mate》。 做你的 baby， 不想错过每个情节，聊一些经典，跳支 loving dance。做你的 soul mate， 只有我懂你的语言，就喜欢这感觉。还是什么人都没出现，一个人又过一天，多想有个你坐在对面，给我个温暖笑脸。你的出现可不可以提早一些些，让我再多等一天，就想和你见到面。你的视线等于我的世界，对我偏心一点。 I wanna be your mate， 让我做你的 baby， 不想错过每个情节，聊一些经典，跳支 loving dance。 做你的 soul mate， 只有我懂你的语言，就喜欢这感觉。 谢谢 soul mate。每一次听到都很兴奋吗？ 对啊， 我还记得上次在青春点点唱是刚好你们那时候去那个 圣诞节， 然后是去香港办演唱会嘛。 好， 然后你们说要演唱新歌很紧张，然后你们唱完之后我们就说这首可以唱。 对，那时候好像是在聊跨年，说不可以唱慢歌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唱了这首新歌，就说好跨年可以唱这个。那所以我们真的跨年有唱 了。那一天的成效到底怎么样？ 很不错哎。 Yes， 以后所有演唱会之前，你就先来这边蕊一下，然后两位就是假至尊就说，这个可以，这个要不要再考虑呢？再考虑， 好像不错耶， 你最好会真的告诉人家要考虑，还不会， 但你会老实的说吧？ 我觉得不会吧？ 真的假的？ 真的吗？会老实讲吗？又不会怎么样？ 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老实讲， 真的哦。 对啊，不可能。你们都准备，就是你们都这么认真准备的这东西，然后不可能说，我觉得这个要再考虑一下，我觉得不行。 真的爱你。 你刚刚在唱的时候，然后沈志芳会一直转头看那个立德慧，你看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在看他的手势，我要看他要往哪一段走。 哦， 对，因为今天我们都完全都没蕊啊，对啊。 我们有时候是看心情选段落，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看对方，然后看那个感觉就好，然后你完全不用理他，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就你没有跟他互动，可他就是会一直弹一弹，然后 check。 真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彼此了解的那个动作啦。 对啊， 稍微、 我今天会一直 check 他，是因为我们都没有 蕊 嘛，就完全没讲段落，就是进来弹这样子，所以我就看他的动作。 那他刚刚做了什么动作？ 比如说要到下一段，他会画圈圈，然后比如说要结束，他会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对啊，所以我知道 画圈圈结束就可能就是一个横线，像咔咔咔， 对对对，就像砍头，对，砍头那种。 结果我打的 pass 都不是这个， 那你刚刚打的什么 pass？ 不是吗？那我 没有，因为我刚刚就在主歌一，就是主歌只唱一半的时候，我就讲 B 段，就是进 B 段的 意思。你画了一个 B 吗？ 对，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啊、我看着画圈圈， 但是他仍然是。就是知道我好险，他 catch 到我的点， 好妙啊！ 是一个鸡同鸭讲的概念。 对，但好险还是对的。 所以你那种手势卡掉，然后不对不对，我没有要卡，然后卡掉又擦掉，然后再一个 B， 然后什么的。 你现在越讲越混乱。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觉得 OK， 我就跟他讲这样，就是有一个、 所以不砍头、 OK， 就是这样 OK OK 这样。 你妈也帮忙比清楚一点好不好？ 好，想下一首有蕊过吗？ 下一首啊， 所以我待会可以注意看你待会又会画什么动作。 可是下一首是别人的歌啊，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唱全部啊，不会这么 对，就是照着别人的那个一个，就比如唱一半啊，或者唱多少、那种就比较简单啊。对啊， 前一阵子深夜的时候呢，然后立德会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而发，然后他就说这一次的演唱会其实我的 soul mate 就是沈志芳，他有多辛苦在编，然后 我昨天有看到， 对吧？他就是很难得这么感性，然后就说他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然后干嘛等等之类的。那一段你要再跟大家分享吗？ 你知道那天呢，他从就是我们那天中午有一个拍摄，然后我们就是中午随便吃吃，然后就回到家，一回家然后就开始坐在他的工作台上，然后就是在想那个编曲，开场 opening 的编曲，然后所有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半夜，我们最后是四点才结束。 中午到半夜四点吗？ 对，从下午到四点，他都没离开他那个椅子。你知道他那个椅子是硬的皮，就是他没有软垫的。 他不是去买一张什么符合人体工学坐了就很舒服的那一种。 对，就是他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好恐怖哦！就是他处女座，就真的是要做，就是要做到，就是做到好。他不会觉得说，哦，我随便做就好了。 那有吃饭吗？ 就是只剩下吃饭或狼吞虎咽的时间这样子。 对啊，我上次吃中午那餐嘛。嗯， 所以晚上没吃。 我们晚上哦，对，就是我们在全家便利商店买了一个便当，然后他回来还没先吃，就先 no， 然后我还一直问他说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他有点生气说不要再问了，就不饿。 我刚刚就想说，到底他就是他 focus 这么专注的16个小时，可是如果你在旁边，就是你没有要跟他16个小时，你会很心虚吗？还是会？ 当然心虚，所以我才写的这篇文章。 因为他会写这个文章，因为他不是看衣服吗？还不是还你还看到吗？对不对？ 沈志芳在忙了16个小时过程当中，然后我不知道他在忙，我就在滑我脸书，然后看到立德会他在一件衣服下面留言说这有什么颜色，我看到我的名字，然后我就截图传给他说这不管有几个颜色都要包，他真的就是，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旁边的那个他是如此拼命的状态， 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 沈志芳在为演唱会拼命，立德会也是啦，在 挑衣服啦， 挑衣服， 对对 对， 挑衣服。 对，我在想我们要怎么搭穿搭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是为了演唱会在制装烦恼，是不是？ 有时候还是平常表演我都要，就是都要想要穿什么。 所以不是演唱会吗？ 我就想说演唱会衣服你怎么可能在那边买还要预购的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哦，怎么可能？ 没有啦，就是因为他真的音乐这一块真的都是他在处理，所以我们慢慢说，就是所有的音乐制作上面真的都是他在弄，所以有人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工作有这么忙。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其实像我们主唱可能就是把歌唱好，背好歌词这样子，但是他的东西是可能我们外行人真的不懂，然后觉得很简单，但其实真的不简单。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我还不能吵他嘛，我就 是 带， 是不是你也不能去睡， 就不好不敢睡啊。对啊，因为睡了他会就是会生气吧，就睡了他就真的会生气， 因为睡了真的会火大哦。 有种加班主管还没走你怎么敢走， 对啊。就算我戴着耳机看芈月传我也要等到他做完。 原来我后面发生那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所以就写了一篇，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是第一次演唱会，然后用尽心思设计这么多的桥段，然后重新编。但最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听，不听 的 太可惜。 没错， 再说一次吧， 8月14号礼拜天的晚上6点，我们在三创生活园区的5楼 Clapper Studio 有一场慢慢说谁是我的 Soul Mate 演唱会，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现场哦，排除万难，谢谢大家。 排除万难，12点31分，我们休息一下。金歌金曲， 要把我爱你的方式

可以。 丸子在 APP 上留言说，慢慢说的现场听了就会上瘾。你们有在这一阵子会去观摩其他人的演唱会吗？ 欸，我们月底有一个， 那个30号我们会去看那个 Soul Your Pimp Session， 一个日本的演奏乐团，他们最有名的那个歌曲是跟追命林琴合作的一首歌啊，对啊，一个日本香水广告的歌， 香水广告， 对，然后他们合作了那个香水广告的主题曲，然后我是透过追命林琴认识他们，然后还知道哇，他们超厉害的，而且他们的编制准是有完整的管乐嘛，鼓手、贝斯手，然后还有一个很莫名的大叔。我说真的，真的是一个很莫名的大叔。那大叔里面他不吹乐器，也不唱歌，什么事都不做。他的唯一的功用是在演唱会上面哦，给他一个椅子，那种董事长椅，然后拿根雪茄，拿一杯红酒，就坐在那边听歌。 我想当这个角色。 你要应征8月14号这个 人，你要来吗？ 我要当这个角色。 对，你欢迎你8月14号来，我给你一个椅子、雪茄跟、 固定的吗？ 固定的。而且他就是从头到尾，他演唱会出来对不对？导演他因为他的歌很嗨，他就坐在那边这样子，就很像在欣赏那个爵士乐一样，就坐在那边翘脚。然后他有时候他的很好玩，他有时候看到精彩的时候，还站起来，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 你说会在那舞台 上面走来走去啊？对啊，超酷的！ 我要加入慢慢说乐团， 好，专门给你们一个 专门位置。 等一下，你又不抽那个什么雪茄，你也不喝红酒啊？你在那边吃麦当劳能看吗？ 麦当劳可以啊。 不会比较没有 feel 吗？ 不会，我觉得只要在那边坐在那边，然后就是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觉得就超酷， 就成立， 真的很酷 啊、 欸， 真的很酷啊！你可以查一下他那个 MV 啊，就是他拍 MV 对不对？那个大叔也就是从头到一张脸就在那个 MV 面前哦，他明明没事，但是他最多镜头，然后后面管乐吹得很嗨，对不对？导演只 take 一下，然后就走完那个大叔在那边晃来晃去， 所以大叔也不会跟着后面的律动或节奏改变他的步伐快慢，他完全就是 会吧？ 会吗？ 哎、啊， 还是他是以他的心情，他现在觉得心情好这样。 他好玩的地方就是他们做的就是非常快节奏的东西，对不对？大叔还是维持自己的步调，用慢游的方式， 他没有跟他配合， 对对对， 这样才是经典。 再告诉我一次那个。 Soil S O I L， 然后 Pimp P I M P， Soil Pimp， 然后 Session 对 S E S S I O N， 对， 酷哦， 30号， 超酷，对啊，30号，因为我看到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嘛，我想说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样子。 好， 对对对， 有人说点点，我人生唯一参加过的签唱会就是快乐帮的第一张专辑，哇， 真的太感动了。 下两句我不知道能不能公开， 我也不知道哎、欸。 什么？ 对，提了一个头，你就要就要解决他 就 不要 我 啊！不然我给你自己看好了 啊！你哪一个？哦，他在问艾伟哦，艾伟很好啊， 他很好啊。好，我们回答完了，我们有那个，我们有就是你发问什么，我们就帮你问这样子， 对， 很棒， 艾君伟很好。 你任何想要问他们的问题，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今天第二首要唱什么呢？ 来唱我们导师的歌曲，就是蔡健雅的歌《若你碰到他》。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性失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问宇宙它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有答案。我一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你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就这样吧。 谢谢。若你碰到他，在这一次就是814之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你们有想要在结束之后你们要干嘛吗？要放一场很长的假，要去了你们说的夏威夷。诶，是夏威夷吗？ 夏威夷。 对，本就是本来是夏威夷，但是我们就是舍近求舍远求近，舍远求近，就是九月的时候我们就是给自己放一个假。 什么？你已经决定好要去哪了吗？ 机票订好了。 对啊， 去冲绳。 嗯，你们不是刚去冲绳表演完吗？ 就是因为那一次表演真的很仓促， 都没有玩到了。对，对啊，因为那天我们刚好碰到那个罢工嘛，所以 有遇到，有刚好 航报， 我们刚好那一天，然后我们就飞的时间其实很赶，我们就等于是早上就是一定要搭上那班飞机到那边，然后彩排完睡觉，睡觉隔天 马上上， 对，马上表演。然后因为它是一整天，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季，一整天从头到晚，所以我们是从头到晚就是这样子表演下来，然后回去吃饭睡觉，然后隔天早上6点起床飞走。 哎，真的是完全看不到冲绳风光。 那时候没有，就只有在从饭店到那个会场这中间的路上车。 可是你们觉得那个时候冲绳的烈日没有吓到你们？它夏天也是非常的狂放。 可是我觉得表演场地会场的地方啊，风很凉。 因为在海边， 就是能接受。 对啊，在海边那风很大啦。对啊， 很舒服。它 裙子还是飞啊。 对啊， 怎么那么性感啊？ 也不是，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就是第一天嘛，然后我彩排的时候那个就裙子真的一直在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怎么办，我明天的表演裙是短裙，那会被曝光啊。那他就说，那不然去买个裤子或什么。然后我就去逛街逛，然后就逛到我很喜欢的牌子那个 Ninetto，然后就看到一件裙子就买了。 当场制装吗？ 对，重点是呢，后来呢，就是我自己准备的那件裙子其实根本不会飞，因为它那个布料很重。然后同事又告诉我说，那你不然就贴双面胶。然后结果其实就是那一件衣服只是因为很喜欢然后就买了。 那你最后到底穿哪一件上场？ 旧的，就原本准备的。 欸，我发现女人在购物的时候好像真的有很多的理由。欸， 啊， 我刚刚那一瞬间好像蛮客观的看到我自己。 是不是？ 就是很多，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有道理。 对，而且我今天就是今天大扫除啊，大扫除回收了大概3袋的衣服，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再购物。 欸，我们应该联合办一场。 跟慢慢说哦，因为我们之前我们2年前办过一场，那时候我要整理房间，对，就二手衣拍卖。 好欸， 真的。 可是我已经拿 去回收。 没关系，我们再把它剪下来，因为才刚的事情。 还有一袋， 我们再把它挑出来。 你拿去回收了？ 对， 你拿去回收之前，你可以先拿来给我挑挑看啊。 其实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交， 对，再过一轮，然后再互相都是新衣服啊。 对啊， 我们再去把它给那个从旧衣回收拿出来。我们还有啦，就是还有，如果要办的话。 对， 所以你们那时候在冲绳有分享很多照片。因为说你们冲绳的照片都非常好看。 有啊，那时候就有拍会场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舞台往外看的那个超大一个舞台，然后青草地跟海， 好棒哦。 对， 露天的真的不热吗？ 我觉得不会耶。 那是因为我们都躲在那个休息室了。 对，休息室是有冷气的。 那个台下的他们全部都是那个毛巾，就是整个遮起来啊，因为太热了。而且重点是热，对不对？热完一天，晚上要结束了，9点的时候，全部的艺人全部上来，30几个吧，在台上唱最后一首歌，开始下超级大雨，台风那种大雨哦，那个是已经积水，就像瀑布这样掉下来。然后旁边是那个小野丽莎，然后我们转过去看到小野丽莎那个。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小野丽莎。 对，就是你觉得躺到一个平行时空，我怎么会看到小野丽莎 就想要，就是， 在我旁边，然后变成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不要哭，就是他这整个都是眼泪，然后就这样想说，妈擦一下这样。 但台下大家都是坚持住的， 对对对，那个观众全部都到最后，都是留到最后，对啊。 我忽然觉得昆秀那天的大雨也不算什么了， 真的不完全不算， 那个不算什么 啊？是哦， 对， 真的不算， 那比那还大，就是台风的那种。 你知道他一开始滴一滴的时候，小小滴，然后我就想说，哇，现在是有那个就是特效，譬如说喷干冰什么喷水这样子洒水让大家舒服一点。就下一刻 怎么还调消防车来还做特效洒水，啊， 拍电影吗？结果下一刻就滂沱大雨，然后哇这不对。 还好是最后一首歌。 对啊。 好，还是要跟大家讲814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慢慢说。你想想看志芳他多辛苦啊，他做了16个小时，他也没吃什么饭，他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新的慢慢说，让你知道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几点怎么买到票去哪看你们？ 8月14号礼拜天的晚上6点在三创生活园区五楼 Clapper Studio 慢慢说谁是我的 soul mate 演唱会。 然后售票资讯的话可以到慢慢说的脸书看，或是到 KKTix 购票就可以了。 没错， 希望当天大家都是彼此的 soul mate。 是的， 今天谢谢你们， 谢谢马克 谢谢 玛丽， 谢谢玛丽。 这圈套扭曲观念该如何解靠，悲伤的人不傻，快乐应该去哪里找，世界乱了阵脚，现在就需要一点解药，解开高低层的围山，让世界不再互相欺瞒， 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交心老爷0398862888。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你的手去外太空，住在没人打扰。 星球，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eah。 oh。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青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拿毛巾的时候来了。 本周呢，有一个乐团，他们都在送大家他们的自制毛巾。请问你知道是哪个乐团吗？乐团名称是什么呢？是哪一个乐团要在8月21号星期天晚上7点在 Legacy 台北举行他们的都给你说就好演唱会呢？欢迎你打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是哪一个乐团的名称，他们的名称正确名称，就送你他们的毛巾。 诸葛亮，和和世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办法，整天装高尚这样真的很屌吗？何必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智障 就是来自于台湾爽乐团的都给你说就好啊。8月21号星期天的晚上7点在 Legacy 巨星他们的演唱会，12点5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他是， 我是马克。 来了来了来了，他的新专辑就要来了。 谁 ？Eric 周兴哲这首歌曲《哇爱桂丽》，我爱过你。 哇爱桂丽， 哇爱过，哇爱桂丽，哇爱桂丽，哇爱桂，哇谁桂？ 多希望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笑得那么甜蜜蜜。多希望回到那天初相遇，猜不出故事会怎样结局。你陪我看过的潮汐都化成了雨，淋湿拥挤的回忆。你叫我还是要相信爱情，是捧在手心最美的水晶。别离开我，别放弃我，我那么那么需要你，想抱着你，多看一眼，多问一遍，你会明白

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很冬天。这是第几遍，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你每点头说抱歉，我却挥手说再见。最后我们聊着天，我们约在大理里表白的咖啡店，真的可惜了昨天，当时拍的好多照片。一天累积成一年，我们爱的手笔现在都变成纪念，若有机会再聊天，我的心会烫很。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很冬天。这是第几遍，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你没点头说抱歉，我却挥手说再见。 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靖的聊天，谁要跟我们聊聊天呢？0223639955， 有吗？有吗？哦，嗨，你好，你好，嗨， 啊，我是那个中二， 中二， 对， 你好啊， 那个我改名叫老张中二好了， 老张中二，老张中二， 对，因为今天看听你们那个什么，不是那个讲那个乌龙派出所跟那个少女战车要结合，是不是？ 是， 我有看少女战车啊。 那你有看乌龙派出所？ 有，当然有啊，今天以后再看，我看啊， 当然有。 啊，笨蛋， 怎么这么突然就喊出招式啊？ 阿良啊， 那个什么首长啊，嗯，啊，笨蛋， 欸，你也活得蛮快乐的，欸， 我有工作，我当然， 我有工作，我当然快乐。 不是，我是说1:06还这么有元气的人， 没有啊，我在上网班保全啊， 不是上班中这么有元气的人也是不容易见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们也很辛苦啊。 嗯， 欸，我看过，就是说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欸，欧洲哪一个法国还是什么德国那个 ACG 杂志啊，他说少女跟战车会吸引男性来看。 对啊， 然后而且他们的战车都是二战的，我也蛮喜欢二战的东西，所以都吸引到我去这样看。 嗯， 对啊，不错啊，看那个不是很好看。 好哦， 欸，对对啊，就是因为最近不是那个 Life 还在很红嘛。 对啊， 我每天都要听他歌。 你都听第一期的还是第二期的？ 都看啊，都喜欢啊。喂， 哦，我有在听啊，我有些人就退坑啦，有些人就不看， 没有啊， 不看 Aquas 了。 那个第一季跟第二季我都看了， 好哦， 虽然重复到可是蛮好看的。 好哦， 好，拜拜， 拜 拜，1:07:02:23:63:99。 你的椅子坐这么低，真的不会觉得不方便吗？不会觉得太矮了？ 你要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怎么主持节目的吗？ 对啊。 高度吗？ 对啊。 要帮我设一张吗？你上次帮我拍的很丑。 那什么？什么时候 ？When？ 有吗？ 可能就是太丑了，你还要剖，所以刺激了你的胃神经，造成了胃痉挛。 那一张我明明就觉得很美啊。嗯， 在我前方守护温暖的家，拥有厚实肩膀，何需要有翅膀，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模样。 歌曲呢是来自于艾怡良， 爱是哪样， 对啊，爱到底是哪样，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这两位迷途小书童吗？你觉得爱是怎么样？ 为什么爱我的我不爱，我不爱的，爱我的我不爱， 爱我的，嗯，为什么我爱的， 为什么我爱的不爱我，说错了， 为什么我爱的不爱我，不爱我的他真的就是不爱我。说什么？你到底说什么呢 ？QQ， 嗯，怎么会这样？ 还是我们来参加 Peter Su 造句大赛呢 ？Instagram 那个账号 Peter 开头，然后会有很多万人按赞的那个，是不是他？ 我不知道哎。 算了，这方面我不方便在节目上说些什么。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 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齐秦的离开我在离开我这首歌当中不如我们来朗读 Peter Su 的文章吧 哇哦你居然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好棒哦 Mary Wu 因为我刚好发到这篇跟离开有关我想说那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 sign 朗读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对一个人或事失望到了最后剩下的大多数也只是沉默本来想说的也不再那么执着很多事情终究是会被翻页的时间到了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离开可以这么的静悄悄 你的每一个断点都是他逗号的地方吗 应该吧还是我拖太长了 OK 还是你有没有喜欢的粉丝页面呢你很喜欢他分享的句子他分享的截图你觉得那给你一天带来很多的乐趣跟 能 量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为我们朗读一篇你喜欢的粉丝页面的文章吧 谁敢打来都会被我们攻击啊 哪有有一些也是不错的啊哎好了不能被闻到他最近发的文让你觉得很酷的我前天昨天就是我很久都会去看一次那个邓肯不是打球的哦、嗯、是真的那个插画家、嗯嗯、麦特戴蒙跟他自拍耶 麦特戴蒙跟邓肯自拍 对啊 What 他去访问杰森鲍恩耶然后麦特戴蒙拿那个全景的360度的所以你是真的可以环360度看到那个会场里面然后拿那个相机那还算相机吗 嗯 都是麦特戴蒙 天哪 那很酷耶非常酷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就是网络上面不管你用部落客称它还是什么、嗯、我觉得如果真的会行销的人他们都会走出一条很厉害的路 非常厉害 对啊邓肯就是很厉害然后御姐爱也是我觉得 很强 嗯 原来一个人的离开可以这么的静悄悄各位不藏私的时间到了不要说出来怕别人笑啊 你只要换个名字就没人知道是你了 嗯02-23-63-9955 23-63-9955赶快气几个好不 你现在正在追随的粉丝页嗨 嗨你好 哦玛丽马克好 你好啊 我今天是星星期53吧 是 啊 我想要分享一件我觉得有点夸张的事情但是它的爆点真的只有一下子 我猜你在吹电风扇 哦因为屏东真的太热而且我的房间没有窗户 但是那个电风扇你可能暂时风口不要对着你的话筒 哦好我关掉了 请 就是诶我是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然后我去了高雄参加同人展 什么展 就是 同人展 哦，同人展 它就是一种以二次创作商品为主的动漫展 是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很少有入场然后反正就是这次我跟我的朋友有去入场然后大概买了一个1200多块的马克杯就是彩绘马克杯然后它可以免费抽福袋但是然后那个福袋我们拿到之后因为它的福袋都是随便放奖品的然后我们当下也没有就直接翻开袋子然后等到就是回程的时候我才打开那个袋子一看然后里面的奖品它竟然是一本限制级的漫画 嗯 对我觉得好夸张哦 为什么 可是如果因为它入场没有年龄限制啊 哦 对啊而且福袋的奖品也是就是随机的它不会说 看 你几岁给你怎 样 对对它真的是一个袋子然后就是一个没有看到里面奖品的袋子然后就直接给你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好像不是很恰当这样 那你有看完那一本了吗？ 这个好吧，其实我就是我有大略翻一下。 嗯， 但他的限制级是 BL 吗？ 还是血腥？ 不是欸，他是哇，反正就是马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就如果男生说限制级的话，那大概就是那个 什么像什么监狱学员那个 A 漫哦。 对对对 ，A 漫， 好酷哦。 可是很夸张、欸， 但他也是同人创作， 对，他是同人创作， 然后有出版哦。 嗯，现在就是同人创作，只要不要太卖得太好，不是原创是不会随便插手的嘛。 哦，所以是什么？他们自己去印的，还是有出版社帮他们出版？ 那个看起来好像就是我翻一下他后面的出版，看起来有点像是。就是在日本的时候的二次创作，然后来到台湾之后就是翻译， 这么厉害， 对啊， 那好看吗？ 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还算在我的胃口里， 所以有兴奋。 嗯，可是其实这种东西看久了就还好哎、 欸。哦，好吧， 嗯， 感谢你的分享，你还没告诉我们你是谁。 哦，我是干冰。 干冰， 快把你的电风扇打开吧。 对，真的，我一开始要出汗了。对， 拜拜， 太热了。 拜 拜。 拜拜。 如果跳满我的时针，是否昨天真的可以倒流？如果。清空那张餐桌，吃晚餐的时候，谁还会提醒我？如果睡觉留个门缝，是否你会贪图笑我懒虫？我以为爱像热水开着就能不停留，却想不起在挥霍后失踪。我爱得发了疯，还相信我守着就有用，却连我心着睡着哭着笑着都会痛。我爱得发了疯，明知道在空后也没救，那句我爱你我还能向谁说？如果砸烂我的时钟，是否你的绝望可以倒流？我以为爱足够让人无尽等待着我，我一回头你不在我背后。我爱得发了疯，还相信我守着就有用，却连我醒着睡着哭着笑着都会痛。我爱得发了疯，明知道在空后也没救，那句我爱你我还能向谁说？心中总有一次要爱到失控，那就让我疯了疯了。我爱得发了疯，连清醒生活都想做梦，不管我走着坐着呼吸个水都会痛。我爱得发了疯，后悔一点珍惜看着你走，爱一说那就走，我不想你走，又能挽回 什么。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yeah, ，放暑假喽！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哎、欸，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的音乐，就是要会动动脑做实验，就是要会玩游戏不会。 7月31，高雄梦时代；8月7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玩玩玩音乐，一起唱哆瑞咪，玩玩玩英文，一起说 A B C， 玩玩玩积木，最高峰要小心，玩游戏我一定得第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风华流的。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02-2363-9955 02-2363-9955。有事吗？ 你说我在 Facebook 上面有看到什么吗？ 不然你刚刚咳咳笑什么？ 刚刚就是听众，你不知道推荐大家追随的粉丝专业吗？ 嗯， 在 App 上面有听众说可以去看亚洲统神。 亚洲统神是什么？ 就是一个专业啊。 他是什么的专业？ 他统神其实是一个就是在玩电玩的人，然后会开直播， 嗯、 然后可能讲话 很夸张， 对，蛮靠北边的那一种。 嗯， 对，然后他的专业追随人数有20几万人， 嗯， 20万7000人目前。然后他的专业名称叫做亚洲统神张家航，就本名都有写出来。 嗯， 可是你现在看他的 Facebook 上面，他的讯息其实都是。厂商置入这样、 嗯、 大部分都是置入，或是说哦他要开台，他要开始玩电动了，然后说哦你在哪里哪里又可以做到什么，可以拿大奖，可以抽奖，可以得到什么。 但他已经很少有影片了， 大部分都变成这样子。没有，他影片就在开台那边啊、 嗯、 他自己的 Twitch 上面， Twitch 开影片台才有钱啊。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觉得这些文章都没有什么值得分享，可是他的每一篇 po 文下面都会有人大概用2种格式在 po 文，可是都是在攻击他的体重的。 啊， 对啊，可是那个攻击就是你还是会笑出来。 Right。哎，你当初不是也说要加入绝对吗？ 哦，对啊。 绝对现在他们来了，你怎么没有跟他们去吃饭？ 绝对在哪？ 来犀利趴做准备吧。 哦，是哦。 嗯，他不是你的团员吗？ 啊？ 慢慢的，慢慢的淡掉。今晚我们见面，算不算最后一面？答应自己不流眼泪。我们在散步，我们在散步，是你在预估。谁要说出？全部只要这一步就能够 切多久能够拥有得到自由。我们在散步，我们在散步，心里早预估，谁要说出口，谁要当凶手，你还是我。我们的全部，所有的全部，只要再一步就能够解脱，就能够拥有得到自由。 Girl, you know that, right? Right, hi, 你好。 嗨， 请问你是？ 七九。 哦，我是 Jessie。 哦 ，Jessie。 Hi, Jessie。 Hi。 Jessie 是要跟我们分享青春期五四三，还是你要跟我们分享在你人生当中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快乐的粉丝专业？ 嗯，我要分享一件我觉得让我很失落的事情。 怎么了？ 因为我是一个 女性， 很想要怀孕的妈妈， 嗯， 可是一直没办法成功， 嗯， 我做了四次的试管婴儿， 嗯， 可是都没有成功， 嗯， 所以我还在努力中。 哎，那个需要到什么阶段医生才会让决定哦？你们夫妻俩可以做试管婴儿，需要有什么样的程度上的差别吗？ 因为我检查出来是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因， 嗯， 所以医生之前有两次子宫外孕， 嗯， 所以输卵管也被切掉啦，嗯，所以我只能做试管婴儿。 那试管婴儿它的成功几率是多大？ 听说有4-5成， 所以真的是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 嗯。 嗯， 那每做一次需要多久时间？是不是像是不是要常常打针？还是 对啊，都常常在打针啊。 那这样 药啊， 一个阶段需要多久？几个月吗？还是 一个阶段一次周期就是一次啊，一次机会就是一次一个月， 一个月。 对啊， 然后一个月之后医生就可以告诉你有或没有。 对啊， 那。如果没有，是马上可以再开始吗？还是你要在比如说身体你需要一个时间，再一个月，然后再下一个月这样？ 医生会评估，他要由医生去评估你的身体状况。 嗯， 对啊，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你之前有生过小孩了吗？这是第二个还是这是第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第一个。我结婚5年了。 嗯， 对啊。 那你的先生呢？他非常的支持你，鼓励你。 对，没有，他比较尊重我。他说看我如果太累就算了， 他也不想要勉强，两个人也可以很开心这样。 对，他的观念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小孩？ 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啊。 你说男生很喜欢小孩哦？ 对啊。 所以你是觉得你想要让他开心，所以你想要生一个给他？ 因为我现在也还没有，才三十岁， 嗯，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试试看。 嗯，好好， 对啊， 嗯 嗯，所以看到， 可是也不知道试管婴儿他那种就是成功的50%跟失败的50%，也不知道那些关键因素在哪齁。 没错，因为医生很多状况，他帮我检查我的身体，觉得都是 OK 的，然后培养出来的受精卵也都很好， 嗯， 可是他也找不出原因为什么会失败，所以也是很困扰。 所以是不是会有人会说那种好像最终你只能讲说你的心情不要太 紧张，压力太 大，对啊，或是每一次就是那个心理，其实你不自觉的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可是那个可能是查不到或看不到的， 或许会是有这样的因素在。 嗯， 或许是会这样子吧。 那就只能多听前面点点，放松身心了。 真的，欸，真的是这样子，欸。好，谢谢你们哦。 好的， 嗯， 祝你早日达成自己的愿望。 谢谢你们， 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1:32，0223639955，23639955。 我用尽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从到无路可退，我还能相信谁？用多少钱，用多少年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这个城市熟悉又陌生的脸，有谁能给我安慰？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走撞走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我没有方向到处的追，没翅膀却好想飞、我努力顺风跟随、黑或白找不到个绝对，全都是灰。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多少。嗨你好。 喂喂、 嘿、hey, 你好。 喂， 你的收讯是不太好啊。 收讯不错啊。 因为我这里听得不太好啊。 这样好一点吗？ 好，你是？ 好，我是刺青阿叔。 刺青阿叔，你是瞒着你老婆偷讲电话吗？ 为什么今天听起来这么怪啊？ 因为在厕所啊。 你出轨哦？ 不是，我在厕所，他在睡觉。 哦，是贴心的表现就对了。 对呀、 啊，刺青阿叔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几个小时前，昨天是那个关公的生日， 对啊， 关公， 关圣帝君。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脸书上有人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我刚好刺了一个关公，我快完工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 你觉得是天意？ 我觉得有一点那种，有一点感召的那种， 鸡皮疙瘩。 对， 要加入八家囧了吗？ 是什么样的客人刺关公啊？ 面包师傅。 面包师傅为什么要刺关公？ 因为他有情与义。情和义。 是吗？ 没错。 那他刺多大？ 就是整个上手 比例。 那如果他比关公矮， 他脸就是关公，然后整个人是，哎，超酷的，怎么没有客人要求过这样子啊？ 这没有刺青师会答应哎，我觉得 为什么？ 就把他脸刺红就好啦。 那把脸刺红啊！ 你就学王令祥去海边玩，你不要擦防晒油，你就可以啦。 没有衣服，关公那个我们印象中刻板印象衣服不都绿色的吗？就全身要刺绿色，然后衣服的皱褶什么都要刺哎。大工程， 对啊， 那个布靴都要刺起来， 可以赚很久啊。 哎，刺关公是不是不能刺眼睛啊？ 他好像不在乎哎。 可是那刺青师自己没有忌讳吗？ 不会啊，我不会。 所以就也是眼睛、眼珠什么眼神全都照刺。 为什么不能刺眼睛？他会活起来哦。 有人说神不能随便这样什么开，这是什么开眼吗？还是 不是你？他你我们一般会说，如果你没有刺眼睛，他就是只是个图这样子，你没有赋予他一些灵力或生命啊。嗯。啊，你刺了眼睛之后，你有没有在乎他愿不愿意待在你身上啊？你没有吗？ 我是有 考虑他的感受啊。 你现在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子跟我说的，我自己是还好。 那照理说，如果是这么传统的说法，他不会说我应该有去把不会过就不会，然后他就说可以，他让我愿意这样。 对啊，对啊，他说他是关公的什么干儿子或干孙子之类的。 哎，我今天也是看到我朋友，就是说祝那个什么干爹就是生日快乐。哎， 对对对， 就是认关公当干爹。 对， 不是有的小朋友小时候可能很难带或干嘛，就会类似这样吗？ 对啊， 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文化知道实在太少了， 因为你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前卫的地方、啊。 台湾人真的是 amazing， oh my god！ 你真的完全没有听过认什么什么当，因为他不好带吗？或是他身体， 没有啊、 或是他身体很不好，然后爸妈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养不起来或养不活，所以就是要认谁当干爸爸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没有，你今天才听过，你骗人， 真的。我有听说过什么什么会克爸妈，然后所以就要把他取名一个叫做什么蒙奇，或是什么给别人家养什么，这个我有听说过。 嗯，哪有啊？蒙奇就是不好骑，就要叫蒙奇啊。 对啊， 蒙奇啊呢。 好，回到神明啊，神明他们会说你背不住嘛，他不要留在你身上啊。嗯。对啊，所以你可能是在小腿旁边，那你可能吃完然后回家就出个小车祸，然后就整片的刺青就不见了。 哦，对对对对 对， 就 是完整的故事是这样子讲才精彩的嘛。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要刺眼睛，然后有眼睛的话就有灵这样子。 对， 所以身为一个刺青师傅说，哦，你确定哦？那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确定他会留在你身上吗？ 对。 然后他说没问题，他会。然后说哦好，你说会，那我就刺。然后你最后死了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没有那么简陋啦，大部分还是会关心客人他们家就是对于佛道教的信仰的程度到哪里。嗯。对啊，比如说你们家有没有就是拜拜啊？哎，有些人就是真的没有那个习惯，他就比较没有关系嘛，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就不用了这样子。嗯，对啊，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是一个不信的人，我单纯就是觉得关公酷，关公是一个很潮的图案。 对啊，那我就会说，对啊，那他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图案呐、啊。 哦，就没有什么神跟灵的问题。 对，那如果你们家平常呢，各大节庆都有拜拜，自己家里也有财神庙，我就会说，哦，那你要吃这个、哦，你有在信吗？他会说有在信的话，我就会说，那你应该去你们家附近的庙问一问啊。嗯，对， 哇，今天又学到好多新知识呢。 当然，什么是粉丝专业啊？ 神之专业什么意思？ 粉丝专业，刚刚不是在讲粉丝专业 啊？对啊， 什么样子的粉丝专业啊？ 就是你每天可以从这个粉丝专业得到一些力量跟启发， 或 是 你会期待他会再跟你分享什么？ 哦，我就现在好像不多，因为现在我都好像喜欢交易型的。 交易型是什么？教你证券之类的？ 卖东西的。 对啦，买卖东西的啦。 哎，买卖东西那个真的很烦，一天到晚通知我又有什么要卖了，又有什么上架了，又有什么。 你有加入啊？ 我以前有加入过一个啊。 不要被踢走啊！ 我没有被踢走，我就把它关那个，哦、因为你被踢走就再也进不去。哦 哎、欸，可是我加入很多机车的那种，人家丢二手零件出来，那个很抢呢、欸，搞得我24小时都想挂在上面。你懂吗？你可能只要一个小东西，然后今天就说哦，来杯奶茶换了就可以带走咯，你就差五分钟。 其实老婆根本没有在睡觉，她听得一清二楚。 都在睡觉啦。 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很执迷、很着迷的、很执着的兴趣，所以你才会觉得。 对。哎、欸，以前还没有 FB 的时候，我喜欢看那个叫什么马克，你有没有看过？ 什么？ 亨利乳头士。 哦，我有听说过，但我没有看。 很有趣耶、欸！ 我知道，就什么都要跟乳头扯上关系。 没有，他把各哎、欸，他也很喜欢看各种电影，所以他会把各大那个电影里面有基础的地方圈起来， 啊、 然后可能还会帮他配一些那个很白痴的文字。我觉得他很有文采，嗯，真的，那看得很开心的。 他后来是不是就是跟某一个漂亮的女明星在一起，还是名人在一起？ 他们结婚了， 对对对对对 对， 是哦，这我就不知道，因为可是他后来就比较少看电影，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电影，那、啊、我觉得他讲一些那个电影的梗都还蛮有趣的，嗯嗯，只不过后来他比较常那个采访 AV 女优，我就比较没有 follow 到，嗯嗯，很有趣， 好的 ， 感谢你刺青阿叔。 拜拜，晚安。 最近我看到一篇，我也觉得他十分有文采，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做什么事就像什么事。 谁？ 他是聂永真、oh. 他首次挑战当网美，然后分享保养品拉提的那一篇网志，我觉得写得太好了。要是我厂商，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是哦。 存在过的永不会退去，陈洁仪2016推荐曲，生命有过你。 我生命有过你，你过去就在我的未来里，无分我来自 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云端服务就在数位通国际，拥有全台唯一完全中立的网络交换中心，提供各项专业云端应用服务、主机代管及价值服务，经过政府团队严格审查评选及测试，击败众多国内外知名业者，成功上架政府云端 ICE 共同采购平台。选择云端服务就选数位通国际，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大家好，我是包伟明，这是我的新歌欧巴。 当场和你打喊我一声欧巴，变出一朵花，让你全身都软化，个人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当场和你打 嗨，大家好，我是 Eric。 全白雅典风景美妙，只走不如热 7:17，说到了粉丝专业，不妨大家其实也可以给青春点点一个赞，虽然我不太确定这个粉丝专业究竟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期待， 不太多期待， 但是你可以主动自己制造期待，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点歌，你可以在上面留声留言，这是一个会透过它很神秘再结合了广播跟你互动的网页， 这就是让人不期待的地方。 不期待也很棒，因为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所以就算你留声留言或点歌，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播出来。 怎么这么会讲啊，都给你说就好。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去看看欧马克的粉丝页面，三不五时偶尔会有教育意义的英文教学，也会有讨拍拍的觉得啊啊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 讨拍拍很少吧， 好虚弱好虚弱好可怕好累啊， 讨拍拍真的很少吧， 我觉得 那个被吓到那个我真是 不知羞耻的叫出来， 不是那种叫，是真的，因为反正 这超强的， 这真的很夸张。好，反正我从因为我真的昨天躺了一整天，然后一直睡觉，一直睡觉，一直睡觉，睡觉要痛醒，睡觉要痛醒，然后侧躺侧躺侧躺，然后总而言之呢，我就因为我整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想不行，我要去就是我要去煮个稀饭来吃的， 嗯， 然后就起来以后，那因为那个怎么讲？已经入夜了，所以我必须要开灯。 所以你房间全暗的咯？ 我房那时候还不到全暗，就是傍晚的时候， 嗯， 但我就是我要开灯。然后可能我脑子正在想说，在想说，齁，怎么都没有人来照顾我或什么之类的，可能我在想这方面的事情。 嗯。 然后呢，我就开了灯，我灯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已经走出房门，灯在我后面。然后我刚好就按了那个开关，按了那个开关，灯就亮了，亮了以后就把我的影子投射到我面前的墙上。 嗯。 然后看到那个墙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在想说，怎么没有人来 陪我， 陪我什么之类的，所以直觉我就想到我妈妈， 嗯， 然后我就吓一下说，啊，妈，你怎么在这里？ 所以你还有说完整的句子吗？ 没有，我的心里面是妈，你怎么在这里？可是那个瞬电光火石的瞬间，我只会想，啊，然后后来我一个。 你有叫成这样？ 我真的叫超大声，超级超级大声，然后大声到后来，我就想说， 你有被自己笑到吗？就是叫完觉得太好， 笑完以后，我真的就自己觉得太好笑，谁会知道你在那边生病？你又没跟你妈讲，你怎么会知道呢？然后我就用力的捶一下墙壁，哈， 真的白痴， 我真的。当下我就觉得，哦，真是太夸张了，我笑死我。 你有马上打给妈妈吗？妈妈，妈妈，我刚刚想你哦，什么的。 但昨天一点多的时候，我妈传了讯息说，半夜醒来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嗯， 你怎么了？你生病了吗？ 嗯， 对啊。 你有马上回传吗？还是用我贴图敷衍她？ 没有啊，半夜我在熟睡啊，没有听到，我早上才看到的，啊。 妈妈不就很担心吗？没有回传讯息， 不会，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对啊，可是我在睡觉，我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 每一双单纯去爱的眼睛，说的故事会更加动听。 说到捶墙，有些电影画面啊，或是连续剧都很酷的，有人愤怒的时候就会捶玻璃， 嗯， 一手打破，砰，穿过去，你感觉非常非常帅。但因为我之前看了一篇医师的文章，他就是慢动作细细分解你帅气的用手拳头捶破玻璃，你在收手踝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演的玻璃你是绑就碎啦， 嗯， 可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真的捶玻璃，就是它所有的细的纤维那些不规则都是会插进你的纹理当中，尤其你打过去它不可能不会全破，所以你要想你卡在一个很像是比如说你在跟人家玩那个很可怕会把人家关起来然后一个就虐待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啊，夺魂锯， 对， 你要想你可能被夹在一个你只能进不能出的地方， 你要么就要把它穿破， 对， 但你穿破又还是要回来啊， 反正不管让你回来就是二倍的刺伤， 啊， 因为它是啪都会进去，然后整个插的到处都是什么，你的筋可能全部都会断， 嗯， 就是那个下场是非常非常夸张，是你 想象不到， 你不可能会容忍那样的疼痛的，你会非常非常后悔，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不要捶玻璃。 他最后有说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愤怒宁愿你去捶墙， 嗯， 因为捶墙就是 你就是骨 断 骨折嘛，就骨折。真的不要意气用事捶玻璃哦。嗯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大家好，我是杨喜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地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 爱心专线02-2397-0101 02-2397-0101。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明天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有青春影城。 哇，我姐要送很棒的电影票。 对，这电影我也很想看。 为什么没有 WiFi？为什么没有 WiFi？ 所以呢，如果你喜欢青春影城，或是你知道你朋友喜欢青春影城，或是你们喜欢聚在一起玩青春影城，就一起锁定明天的青春点点点咯。它是黄立行的黑夜镜头，跟你说声拜拜。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了自杀特工队，是自杀特工队， 自杀突击队， 自杀突击队的预告。 嗯， 我根本就没有仔细的看预告， 我都不敢看预告。欸，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有点有趣的，有点想看，之后我就不太敢看预告。 我都只一直在期待为什么没有 WiFi 那一段，我要对嘴精准对到。我目前尝试一次失败一次。 你就一直打开，一直打开，一直打开，一直看就好啦。 不是，我是要在电影院然后大喊让大家都听到。 看不着这样吧。 为什么没有 WiFi？ 放弃前，离开我